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返到嚟第三節嘅豪豪商商下。咁頭先我哋就講到呢，即係小商戶就唔等於資本家下。咁但係呢，首先我哋就要分析呢一個小商戶佢嗰個營運嘅模式嚟講呢，咁大家知道啦，佢必定呢即係打開門口做生意呀，乜嘢都好呢，佢又有一個成本嘅，或者佢要開支嘅。咁但另外呢，當然佢透過呢個生意，咁佢梗係有個總嘅收入啦，係咪？咁但呢個收入嚟講呢，其實大家都知道，有時我哋都叫做係個收入總額同埋個收入無額呢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第一呢，就係個總額就叫 gross income 啦，就係你一個月入面係咪，你有個收銀機嘅，咁總共收咗咁多錢咁樣係咪。咁但呢個其實唔係真正你嘅收入啦，收入嘅定義係點樣呢，就即係好好麻煩嘅。有時你有時又叫呢個叫收入，但其實呢嚴格嚟講呢就叫收入總額 gross income。 但呢實際上我哋有興趣梗唔係呢個啦，就係、是、要呢、這、一個、你嘅收銀機收幾多錢，要減返曬你所有嘅成本或者叫開支呢，嗰、那個先至真正嘅收入，嗰、那、啲、個、叫 net income 啦，就叫做收入無額啦，即係無啦，一條無個無。其實個無額先有意思㗎嘛，總額冇意思㗎係咪。好啦，咁你即係話呢個無額，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其實呢有時呢年輕人創業呢就係、是、犯個毛病呢，呢、這個呢佢個無額計算呢係冇計到自己人工嘅。咁咪嘥氣啦，係咪，咁你即係貼俾佢，倒貼俾佢。咁但係你可以咁講，其實如果你仲係喺屋企人住嘅，有阿爸阿媽養你嘅，有得住有得食嘅，咁你可能創業嘅時期呢，你真係唔計自己嘅人工呢、都無可厚非㗎，合理嘅。即係你只要係認識到呢個事實就得啦。但係長遠嚟講一定係唔得嘅。長遠嚟講冇意思咁樣做生意法。你一定要計埋自己嘅人工落去，咁樣嗰、那個先至係真正嘅收入無額呢，或者我哋叫盈餘。surplus 或者叫利润叫 profit 啦。嗱咁但係呢個 profit 呢好有趣，我都話 profit 呢個字其實真係好似麻煩嘅。頭先我哋花咗幾多時間講咩叫 profit 係咪，所以呢呢、這個 profit 嚟講呢，對於我哋嚟講呢，我哋就話呢、這個呢其實係都話叫合理㗎啦。但係個問題呢、這個咁樣嘅利润呢，其實我哋嚴格嚟講呢應該計就計咩呢，仲係你最先投資落去嘅所有嘅開支呢，即係你每年嘅開支應該話呢你出嚟呢嗰、那個、就叫利润率。rate of profit 先至重要嘅、rate of profit 咁樣呢，有時呢我哋即係有叫 ROI 啦、即係 rate on investment 啦、即係你投資即係每年投資幾多錢落去，咁你就有幾多錢收返百分之幾咁樣計返，咁嗰個咪叫利潤率囉。咁、就係、是、好啦，咁但係呢個利潤率呢其實我哋呢會發覺呢，原來喺個市場如果真係一個即係好大規模下嘅、開放嘅自由嘅市場嚟講呢，其實呢個利潤率呢即係各行各業咧，大致上都係趨於一致嘅，趨於一致嘅，因為競爭啊嘛，互相競爭啊嘛。如果你嘅利潤率特別高嘅話咧，自然就會吸引好多人入呢行。咁啊，競爭就扯低曬、拉薄曬個利潤率，咁最咪退翻低咯，係咪啊？但係即係換句話講咧，冇錯啦。但係如果低得滯嘅時期，又有會人離開嘅，咁佢情願去轉行啦。咁如佢咪要高返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呢喺市場入面呢，我哋嗰個 rate of profit 啊 ，profit rate 咧，即係利潤率咧，大概係一致嘅。咁但係個問題呢個關鍵就喺度啦，關鍵呢就在於嗰個叫做再生產同埋擴大再生產呢個概念，即係馬克思入面呢其實講得好清楚㗎。咩、叫再生產呢，好簡單，譬如我就係開一間麵包鋪啦，我舉個例子，我喺呢個以前嘅屋村嗰個商場一個小商戶，我就積出積咗錢，咁我又學整麵包，咁於是我就開間麵包鋪。咁但當我開間麵包鋪嘅時期呢，譬如我就話平均嚟講我計曬數，我每年呢就抌幾多錢落去嘅。就咁多萬落去。咁然之後呢，原來每年嘅收入呢，總收入嘅總額就咁多。好啦，咁我減曬嘅時期呢，咁樣呢就係即係減埋曬嘅人工嘅時期呢，我就剩返咁多。咁呢個就個利潤啦，係咪。但如果你呢個利潤嗱，呢度仲有一個巧妙嘅，即係其實呢度好複雜嘅，真係要解清楚先。當然啦，你唔好忘記我講呢個人工呢，其實你個關注點唔淨只係嗰個人本身喎。因為你諗下以前嚟講，而家越整越衰啦，我哋叫 double income 啦，係咪，但係以前反而你睇張英白燕張活友嘅時期呢，一個人出去搵食就已經養活全家㗎啦嘛。好啦，咁譬如呢我就假設仲係粵語殘片嘅時代，張英白燕張活友嗰啲咁樣，一個人出去搵食，我哋嗰個周圍 bread earner 或者 bread winner 啦，佢已經養活全家㗎啦，咁佢養妻活兒㗎啦。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你係開一個麵包鋪， 你是老闆、啊、我當你是男人、啊、即是我不是說男女歧視，不過我真的 typical 一點、啊、好啦，這樣的時期你如果將你自己的人工計算下去，而你這個人工理論上來說你都是可以養妻活兒的、啊、好像以前粵語殘片那樣的，那你換句話說呢，你實際上你那個總的收入，收入總額減了你的總的開支是不是，其實如果你入面已經包括埋你嘅人工嘅話呢、 嗯、 其實就會係真係一個利潤多出嚟喇喎，因為我假設係冇利潤嘅，你唔好彩，即係你個生意做得好差嘅，但係生意做得好差呢，原來你真係每年嘅、啊、總收入減你嘅總開支之後係等於零嘅，即係打個平手嘅、嗯、但係只要你嘅總開支入面係有包到你嗰12個月嘅人工，而你呢啲人工呢其實係足夠你養妻活兒嘅，咁你呢一檔嘅生意呢其實都係可持續喎，即係而家好流行啦，就叫 sustainable 啦， 當係做份工咁樣， 當係做份工啦，冇錯，係 Jeffrey 真係講得冇錯，但係個好處就乜嘢呢，個好處就係唔使受老闆氣，但個唔好處就係咩呢，就係、是、有風險下呢、啊這個真係針就冇兩頭利嘅，係咪啊？即係做老闆就係咁噶啦，做老闆就係話你打工基本上都唔係冇風險，俾人炒魷咪風險咯，係咪？但係基本上你唔使話啊日日夜夜嚟去掛住啊嘛，係咪？即係基本上咧做老闆係24小時咧係翻緊工噶嘛，即係冇落班噶嘛，係咪？咁但係個好處就係、是，我即係唔使受老闆氣，係咪？甚至我即係基本上可能我都幾時行我行埋咧都唔使話同老闆請示啊告假咁樣啦，係嘛？咁諸如此類啦。但有時好困身嘅，如果你個小商户你成日都要睇鋪係咪？好啦，咁但係始終大家要明白個道理呢，就係話如果嗰個總收入減你個總開支，而總開支係有包括你個人工，而你個人工係足夠養妻活兒嘅話呢，咁其實呢檔生意呢都係勉強可持續嘅，我哋就叫真係 break even 啦。咁但係當然做生意嘅人啊，個個都唔係淨係睇呢樣啦，當然最好就係有個盈餘啦，咁當然有個盈餘嘅時期咪可以儲錢囉，咁儲錢嘅時期咁樣呢，可能就真係供個仔出去大學讀書啦，以前就冇本事嘅，而家有本事啦，同埋以前呢可能呢我都係住公屋嘅啫，而家唔使啦，我就儲到咁長一錢呢，我可以俾首期呀，繼續供呢我就即係買私樓啦、啊、改善生活環境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來自嗰個咩就 profit 啦嘛，即係 in a sense 呢個盈餘就係嗰個 profit 啦。但係留意如果你呢個 profit 啊永遠都係用於消費，即係你係使咗佢嘅，或者你儲埋佢嘅，儲埋佢啊好天搵埋落雨柴。咁你就完全唔係資本家，你就只係小商户。個關鍵就喺呢度啦。個關鍵就係話如果你呢個 profit 啊呢、這個 profit 剛才我哋咁樣嚟去定義嘅 profit 呢，你係再將佢擺返落去擴大生產啊，即係而家我跟正音啦冇所謂啦，即係擴大即係擴大啦。咁、啊、但係呢叫擴大再生產啊，擴大再生產嘅時期呢，即係話你將你每年投資落去嘅錢啊，即係你總嘅成本或者開支啦，即係你投資落去嗰個營運嗰個成本呢，係不斷呢由嗰個利潤嗰度提取嚟加碼嘅。咁你咪個生意做大咗囉。做大咗嘅時期，而假設你又係即係經營有道嘅，繼續係有呢個利潤率嘅，咪有個利潤嘅。咁你嗰個規模大咗，咁利潤亦都大咗啦、啊、就算個百分比一樣，嗰、那個總額都大咗啦，嗰、那個係咪。咁於是你又抽取嚟又再投資嘅，其實個關鍵就在於有冇再投資或者叫做擴大再生產。嗱、啊、呢、這個就係個關鍵啦。就係、是、reinvestment、啊。就係、是、一個 capital expansion 啦。如果你有 capital expansion 嘅呢、這個咁樣嘅資本不斷咁膨脹嘅話呢，啊其實你就已經變成一個資本家。不過我哋都咁講，任何嘢都係㗎啦，都有小中大㗎啦，係咪，資本家都有小中大，係咪，當然你每一級入面再加小中大咁就九品啦，所以我哋九字係好自然嘅，係咪，因為你大中小，咁但係呢你中間即係等於我哋呢、這個、啊、中產都有，係咪，即係低中產、中中產、高中產，係咪，咁你每度分三級咪九級啦，咁你都可以分埋九級嘅，係咪，咁你資本家都分九級啦、啊、即係你都分好多級啫，咁講即係其實唔係九級，即係話其實都係有一個 scale 嘅，係咪，咁即係有小資本家、有中資本家、有大資本家。咁但係呢就真係要視乎啦，如果你小資本家做下做下膨脹咁上下你停咗呢，咁你又變咗唔係資本家喇喎，好得意㗎喎，即係個定義啦，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定義啫，資本嘅定義就咁㗎嘛。你唔滾雪球呢，你滾緊嗰陣時你就資本家，你停咗滾嘅時期呢啊、你就不是資本家、啊、但這個世界呢永遠是資本家呢是不會欠缺的，是不是，因為他們永遠呢就是 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咁咧，於是咧就出現咗個咩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就開分店同上市啦。嗱，一個卜，我已經跳得好快啦。嗱，因為你當你生意大嘅做得好嘅時期咧，你就會諗諗下咧，其實你再投資落都冇用噶。我間麵包鋪就咁大啦，係咪啊？咁於是你就會開始咧，唉，咩家好月圓啊，乜都好啦，係嘛？即係賣月餅或者賣咩嘢都好啦，你就會開分店啦嘛。咁開分店嘅時期，嗱你諗下開分店其實好有趣嘅，大家可能從來冇從呢個角度睇。其實開分店咧，就係話你如果個生意做得唔好，你會唔會開分店啊？ 梗唔會啦， 梗唔會啦，係嘛？咁你開分店咧，其實即係話你嘅生意做得好，但係做得好，我又問翻你轉頭啦，做得好個時期，其實你係咪已經係豐衣足食啊？ 嗯，梗係啦。 系嘛？你已經足夠養妻活兒， 有盈餘啊嘛， 已經有小康之家啦，系咪啊？如果你唔係咁，你都冇本事開分店啦。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啦，既然都已經豐衣足食啦，點解仲要開分店咧？ 咁樣啊？驚執笠咯。 嗱、啊，你呢個咧仲有一個好嘅角度，睇下你咁講啦，係嘛？即係有兩度嘅，係一個係所謂即係叫做嚇、啊、進取型，一個就係叫做保守型啦。你就從保守型嗰個角度睇，就話我開分店。咁呢就都係一個保險嚟嘅。 唔係喎，其實我嘅意思係呢譬如好似而家例子就係啲譬如好似而家領匯嗰例子啦。 係。 即係如果你唔做一個大資本家呢，咁你就算係低小資本家咁講啦，咁、你一定係輸俾大資本家㗎嘛。咁即係話你唔做呢、這個咁你係肯定執眼㗎喎。 冇錯冇錯，嗱你係 Jeffy 呢，即係你已經呢就係、是、跳到去我將會講嗰步啦，好叻仔啊。其實呢個就係叫大魚食細魚嘅邏輯。呢、這個就係競爭嘅邏輯，即係換句話講咧，做大做強是硬道理，唔係我想做大做強，而係我唔做大做強咧，我就會俾人食咗或者俾人淘汰咗噶啦嚇。呢、這個咧其實就係資本主義嘅其中一個最重要最重要嘅秘密嚟嘅嚇，就係嗰個市場競爭係逼你做大做強啊。好啦，咁但係咧，始終嚟講。都唔係話完全百分百嘅呢個邏輯，就係話即係喺某啲嘅情景底下，譬如之前就係話啦嚇，嗰啲咁樣嘅屋村入面嗰啲咁嘅商場嗰啲小商户，喂有啲真係幾十年嘅咯噃，係嘛？我都有幫襯啦呢啲，係咪啊？即係我時不時咧，我都有去華富村嗰啲咁嘅茶餐廳度啊食下早餐嘅喎，我啊即係行去。咁但係個問題，你睇到佢做咗幾廿年嘅，佢從來冇開分店嘅，咁佢就係嗰檔嘢，但係佢足夠養妻活兒啊嘛。佢大致上都豐衣足食啦嘛，咁佢咪停咗嗰度囉，咁其實冇問題㗎。咁樣呢，但係嗰個問題呢就係、是、如果你好似突然間佢變咗好似領匯咁樣呢，你就被逼就係一係就做大做強，一係呢就俾人淘汰。咁講真，大部分邊度有條件 做大做強啊，同呢、這個嗰啲跨國嘅大財團比係咪？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呢，其實小商戶佢係喺即係相對嚟講啦，即係我哋唔係講幾千年啦，係咪？但係講幾十年嚟講呢，幾十年嚟講呢，佢係可以持續存在㗎喎。 其實我想問個問題，關於華富村嗰度呢，其實佢啲租金有冇加㗎？ 哦，咁我唔知，但係暫時嗰度就梗係唔係領匯啦，嗰度我去嗰啲商場呢，咁都即係仲係呢個嚇、 因為可能呢個具體啲 嗰啲咁樣啦，係咪？ 因為可能呢個具體問題呢，就係話呢，即係我聽人咁講話，而家嗰啲人就會加租㗎嘛，佢覺得你賺到錢。咁、即係話可能以前呢都仲可以話係維持一個唔賺錢啦，做一個小商戶啦。 係啦，冇錯啦。 係啦，咁而家就會唔會就係俾一啲租，即係佢哋嗰啲地主啦，咁佢又要加你租啊咁樣咧，咁你個成本加咗咧，咁你就冇辦法唔去賺多啲錢擴大佢咧，咁嚟去抵受你嘅租金咯。 唔係，我覺得呢兩個問題嚟嘅 ，Jeffy。個問題就係話咧，你如果係加租啦，緊要嘅時期咧，佢只不過即係話係增加咗我成本啊嘛。咁增加我成本嘅時期，我咪一定要係去喺第二度慳咯，或者係加價咯，係嘛？其他兩個可能性嘅啫，係嘛？即係一係開源，一係節流，咁我先至能夠咧，即係或者咧，我係能夠創新吸引多啲顧客咯，係嘛？希望我生意額大啲咯，咁樣樣咯，係咪啊？咁但係咧，如果我能夠做得到嘅時期，我都仍然可以去翻嗰個我頭先講個 break even 嗰個 level 噶，係咪啊？即係話我實際上咧，我係。总开支减总收入咧，即系总收入减讲总开支，对唔住啊，就系、是、等于零嘅。 即系你追逐嗰、那个赚钱咧，就系、是、追逐嚟抵翻啲成本嘅。 系啦，而呢个成本就包括埋我丰衣足食，唔好忘记。 包括埋我養妻活兒中風衣足食，甚至供阿仔阿女去外國讀書。咁、但係如果你話咁嘅時期咧，咁你就唔係資本家咯，係咪啊？咁但係個問題咧，其實即係講得上嚟好似好誇張嚇，唔好意思，可能大家咧嚇即係聽緊呢個節目嗰度有人係開緊分店都唔頂嘅。但係如果邏輯上嚟講咧，其實開分店開始就係資本家嘅定義啦。你諗下係咪啊？因為嗰個問題咧，就係話你其實開得分店，即係有錢剩啊嘛。咁、你有錢剩嘅時期，即係話你已經係養妻活兒、豐衣足食冇問題啦嘛。咁但係你繼續開分店、咁呢個就已經咧開始啟動咗嗰個資本嚇嗰、個性質嗰樣嘢啦嚇。因為資本嘅性質咧，就係、要將呢、呢嚿財富係不斷滾大，係永遠係動態嘅。咁當然你都係咁講，喂咁又唔係咁講嘅咧。講真，譬如如果我係開即係全港九新界，我又開咗十間八間，我就停咗落嚟啦。咁就好有趣喎，即係話咧，你未停之前你就係資本家，停咗落嚟嘅時期你就自動變咗唔係資本家，就係咁簡單啫嘛。其實資本主義原來一個關鍵就係你膨唔膨脹，膨脹緊咧就係資本家。你停咗落嚟咧，你就唔係資本家啦，你就守財奴啦。你就變得守財奴啦，其實呢個世界就兩種人㗎咋，一係資本家，一係守財奴啦，即係喺呢個層面啦，係咪好有趣，好有趣嘅。好啦，但係當然開分店都唔係最緊要嘅，上市呢個就死證啦。嗱，上市你知啦，好多人呢而家呢個商業社會啦，好巴閉啦，就係話哇，如果我即係年輕人創業啊，做啊，哇，越做越好啊，咁又開分店啊，咁然之後我上市咁樣嚇。咁當然咧，最明顯一個咧係被逼上市咧，就發明呢個 Facebook 嗰個啦。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套電影啦，係嘛？喂，其實佢根本純粹係一個個人嘅興趣嚟發展 Facebook 嘅啫嘛。咁但係後嚟咧，你知道啊，逢係有利可圖嘅嘢咧，嚇嗰啲咁樣嘅。即係有錢佬咧，自然就會及住咧。哇！呢、這個就係個商機啦嚇、就要話同你啊上市啊，又要侵股啊，點點點咁啊，夾硬咧就逼你發達嘅嚇、就係嗰個 Sukerman 啦，係嘛？咁但係咧啊，我就係咁講啦。你上市咧，其實有一樣嘢咧，又係大家好有趣嘅。我哋上市係好風光嘅事啊，係嘛？其實上市咪即係舉債咯。其實你即、就、係、是。你即係向人借債咋嘛，乜原來而家呢個現代文明就好有趣嘅，向人借錢原來係好風光嘅嘢嚟嘅，就叫上市囉，係咪就叫 IPO 囉， Initial Public Offer 囉，或者叫 Floating 囉、啊、即係 Float、啊、就即係話嗰個公司我上市啦，咁樣掛牌啦，咁樣其實即係舉債咋嘛，你咪開始欠債囉。不過呢個欠債好有趣嘅欠債，呢個遊戲就係話呢，原來嗰啲債呢喺某一個角度嚟講你係唔使還㗎喎，因為呢其實買咗你股票嗰啲人呢理論上就係你嘅債權人，但系原来股票嘅游戏就系话咧，嗰、那个债权人咧唔能够直接向你咧系攞翻钱嘅，即系话嗱，我而家有你嗰啲公司嘅股，我而家唔爱呢个股份啦，你俾翻钱我啊咁啊，冇嘅，个公司唔会俾翻钱你嘅，点解咧？因为咧你要套现啦，所谓啦套现我攞翻，唔该你就喺市场上面 哦买出嚟， 买卖系咪啊？即系咧你就有个股票市场，咁呢个股票市场咧就系啊好多买家卖家嘅，咁你就放个股票出嚟，咁如果只要你个价格啱，就有人会吸纳嘅，咁你咪套到现咯。但系你定得太高嘅，你就成日系因为个股市就嗰个价格不断波动嘅咁样样系嘛，咁嘅时期咧就人哋唔买嘅，咪摆喺度都冇人买咯。咁即系话咧，原来呢个债咧就已经总个放债人咧，其实就系嗰间公司。 但有借冇还， 但系就有借冇还嘅啊！呢个游戏你佢真系哇正啊，真系发达啦！呢、這个系咪啊？即系呢个游发明呢个游戏嘅真系冇得顶，就是、股票市场啊嘛吓，最先到就喺荷兰啊嘛吓，十六世纪定乜嘢？咁就系话哦，原来你买咗股票咧，我本来系啊长实嘅债权人嚟嘅，我买咗股长实，我咪做个债权人咯。但系你话喂，我唔爱呢张股票啦，长实俾翻钱我，睬你都傻啊！系嘛？因为你个游戏就系话你唔喺股票市场咪套现卖咯，你卖得出咪卖咯，卖唔出你唔好彩咯。那個遊戲是這樣玩法，但是都是一個債務來的。好啦，但是那個問題就是這樣了。但是債務呢，當你上了市的時期呢，嘩，我們現在有一個呢至高無上的漂亮到不得了的，就叫什麼，叫做股東利益嘛， Shareholder Value 嘛。其實這件事就是累死全人類的，我告訴大家。其實 Shareholder Value 這件事就是文明的惡樓，就是文明的惡樓。但現在呢就是至高無上的，就是在現代文明來說，有什麼就捧這件事出來就可以了。是吧，殺人放火都得嘅，因為我係要保護股東利益。 徐哥你講得好， 係啊， 因為成日聽啲即係又講返領匯做例子啦， 係啊， 咁領匯呢啲人就嘩你咁樣加租已經好過分喎，你逼到啲小商戶，即係佢就會講呢句啦， 係啊， 就 是、因為任何企業嘅存在，我第一項嘅目的即係共緊要過十屆嘅， 就係嚟去保護股東利益㗎嘛，地球毀滅唔關我事㗎，股東利益係最緊要㗎嘛，你明唔明啊？而家你現代文明呢個就個毒瘤㗎嘛，係咪？股東利益就黐一線啦，人類就黐一線叫股東利益。股東有咩問題？即係佢買股票咋嘛，係咪？你點會將嗰啲個利益係凌駕人類嘅利益呢？你話係咪癲咗呢人類係咪呀？所以股東利益呢樣嘢呢，大家一定要鬧鬧鬧鬧鬧，係咪？咁但冇辦法㗎，你都買股票，你都要想佢升。咁就呢樣嘢就自己玩死咗自己啦，係咪？呢個就係玩死咗自己。咁但個問題留意呢，就係話當你上一市，你成日就話要股東利益，講真呢，股東利益呢不外乎兩樣嘢啫，就係、是、分紅同埋升值，係咪？就兩樣嘢啫，仲有第三樣咩？邊仲有第三樣啊？係咪？就係、是、唉、哎、即係嗰個股息啊，派股息係咪？唉、哎、每季派幾多啊咁樣，同埋第二呢就有價格。但係講真呢兩樣嘢呢其實都在乎佢嗰個盈利能力啊嘛，係嘛？佢個盈利能力，但個盈利能力咧，而家佢就係要咁講咯，就係話，哇！我呢一季咧個盈利咧又即係增加咗幾多啦？咁佢哋咧永遠咧就唔係話我而家呢一季咧，譬如我投資咗一億啊，呢一季咧我就係、是、賺咗2億咁樣樣喎，咁、啊、如果永遠都係年年投資一億啊賺2億，咁冇問題啊，係嘛？但係佢而家唔係喎。佢而家咧係要年年增長嘅、哦，嚇、啊、佢永遠甚至係比較翻上年嘅呢季，譬如啊今年呢個春季我哋嘅盈利咁多，哎呀上年春季咧就盈利咁多，哎呀但係我哋原來咧今年嗰個春季盈利咧係低過上年春季嘅盈利，哎呀已經衰啦，俾人唱啦，係嘛？即係而家佢要維護股東利益咧，佢嗰個硬邏輯咧就係我年年季季嗰個嘅利潤係要不斷大過之前噶嘛。咁呢樣嘢咪累死成個地球，累死成個人類咯。呢樣嘢係冇可能噶嘛，呢樣嘢係荒謬噶嘛。咁但係你作為一個買股票嘅人，你係咁嘅要求喎、啊，係嘛？即係我個人都有，即係某個程度上嚟講係個人都有份嘅呢、這個罪狀。係嘛？即係只要你買股票就有，你就係七宗罪啊、八宗罪啊，咁你就有罪㗎啦。咁但係個問題，而家我哋係個現代文明個遊戲係咁玩法啊嘛，係嘛？咁你咪自己玩死自己咯，係嘛？其實股票市場係玩死自己嘅，因為佢間間公司佢都係以嗰個利潤最低化大化為目的，因為佢話要保護股東利益。好啦，咁佢要股價上升，佢又要話盈利咧，於是又要派股息。是咪啊？咁呢個嚟講咪亦完完全全就係嗰個資本主義囉。即係話呢逢係上咗市嘅公司呢佢能唔能夠做得幾成功都好呢佢能唔能夠停喺嗰個最成功嗰個位置啊？ 又唔得啦。冇可能。 冇錯啦。嗱呢個就係大家要諗清諗楚嘅硬邏輯啦。佢做得幾成功都好呢即係真係啊！即係講一句好老土嘅即係說話呢而家最興講㗎啦係咪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 對於股民來講對於企業 CEO 來講對於董事局來講絕對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因為他對你的要求呢是一年就要比一年高的一定要不斷膨脹那間公司才叫健康。他維持在某一個嘩真是盈利得很好的狀況他就是失敗。維持就是失敗停頓就是失敗嘛。係嘛？咁所以個地球一定冧㗎，咁樣玩法係嘛？因為佢而且嗰樣嘢係複式增長嚟㗎嘛，咁所以呢個就係資本主義嘅一個內在邏輯啦。佢就一不斷要膨脹。好啦，咁但係咧，而家繼續講埋少少啦，仲有少少時間咧。我一陣會即係下一集咧，我哋會再講即係佢嗰個所謂資本嘅衝動嘅內在邏輯啦。頭先你講咗一個啦嚇，即係點解要不斷膨脹？頭先講到一個上市嘅邏輯啦，另外一個你講個就係大魚食細魚嘅邏輯啦。其實仲有一個咧就是銀行體系嘅邏輯。咁呢個咧我哋留翻下一集先講。咁暫時我講咧就係即係爭少時間咧就係講市場經濟同埋資本主義咧。其實咧呢度仲更加巧妙。個巧妙嘅地方咧就係話，其實市場經濟咧，之前我講過啦，係嘛？即係最原始嘅係一個市集咁樣，無論你係以物易物，亦或已經有金錢作為一個媒介咧，其實佢基本上咧係公開透明嘅，而且係自由競爭嘅。咁所以咧，大致上係等價交換嘅，亦都即係冇所謂咩啊利潤嘅存在嘅，係嘛？但係嘅時期咧，資本主義就完全唔同啊！資本主義係百分之百建築喺利潤之上噶嘛。咁所以呢市場經濟呢如果以最原始的角度嚟睇呢係絕對唔等於資本主義係咪因為資本主義呢就係建築喺利潤同埋利潤最大化之上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咩呢就係話其實真正嘅資本主義呢 嗱，其實市場經濟咧就從來都存在啦，人類好早期已經存在啦嚇。頭先我講嗰啲以物易物嘅，咁啊後嚟雖然有咗金錢啫，咁其實到而家都存在嘅，到而家都存在啦。但係咧，特別係按照即係法國連鑑學派嘅一個史學家嚇、啊，叫做呢、這個Fernand Braudel 叫做呢個係布羅代爾。呢、這個布羅代爾咧，其實佢喺呢個上世紀嚇、啊，即係六七十年代嘅時期做咗好深入嘅研究，對於呢個資本主義嗰個起源。同埋嗰個早期嘅演化咁樣呢嚇，直到而家呢，咁佢做到深入嘅研究呢，佢提出嘅觀點好有趣嘅。佢話其實資本主義呢係喺市場經濟之上，或者甚至可以話係之外嘅一個事物嚟嘅。而事實上呢，真正嘅資本主義呢，佢係唔重視或者係尊重自由競爭嘅。倒翻轉頭，佢哋係反競爭嘅。講真，任何嘅資本家都係想壟斷市場㗎啦，係咪呀？因為頭先講過嘛，其實佢係大魚食細魚㗎嘛。咁因為呢，你唔食人就人哋食你。咁所以呢，你就一定呢最安全就係咩呀？就係、是、你食曬嗰啲其他細魚。雖然你又冇可能會百分百壟斷嘅，但有時都差唔多㗎、啊、即係你睇下你而家嚟講有一段時間，譬如呢、這個、啊、微軟、啊、Bill Gates 嗰啲咁樣嘅軟件嗰啲咁嘅系統嗰啲 OS， 差唔多都全部壟斷曬啦！嗰段時間，而家雖然有啲同佢競爭咧，其實都差唔多係俾佢壟斷曬噶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其實對於呢個咁樣嘅資本家嚟講，嚇、啊、或者呢啲咁嘅大財團、大企業嚟講咧，佢最安全嘅做法咧，佢就一定係盡量嚟去掠奪呢個市場，提高嗰個市場佔有率。於是其實佢咪扼殺咗競爭咯。咁而事實上咧，真係嘅喎，特別係過去呢幾十年啊，由戰後到到而家啦，嚇、啊、即係。大家睇睇咧，如果你即係上網可以查下咧，即係嗰個各行各業啊，嗰啲壟斷嘅情況啊，無論喺電子業啊、電腦業啊、飛機行業啊、特別係藥品啊、即係藥廠啊、好多呢啲汽車業啊咁樣咧，其實嗰個集中係越嚟越厲害嘅。譬如全世界就以呢、這個即係藥物嚟講啦，即係啲藥廠咧，其實而家差唔多咧，頭嗰五六間藥廠咧已經係佔領咗一半以上嘅市場噶啦。咁所以咧，呢、這個絕對唔係即係我哋平時嗰啲自由經濟理論入面所講嘅嗰個所謂市場經濟或者咩自由競爭，因為嗰個咧係假設係有無數咁多嘅供應者同埋無數咁多嘅消費者咧，大家係完全係冇壟斷情況噶嘛，影響唔到嗰個市場價格噶嘛。但係現實世界嚟講咧就唔係，因為現實世界咧係資本主義。啊，好啦，因為時間呢眨眼又到啦，咁樣呢就仲有關於資本主義嘅秘密呢，我哋留返下一集先再講。OK， 拜拜。 唔係，咁其實呢，如果佢大家有 feel 佢有靚仔嘅話呢，我都唔介意嘅。 唔介意 嘅。你有冇同女朋友以外嘅女仔發生性行為？ 有 啊。咁你女朋友知唔知㗎？ 以前知啦。 喂，你出嚟成 日依家知啦。 唉，算啦，都系唔好讲啦。 点解分手嘅？最后八年，即系唔觉得可惜嘅咩？ 嗯，都系为咗感觉咯，因为 哦， 都系唔好讲啦。 真系，真系喊喎，唔好啦。 唔潮唔吹，唞完水啦。九月九号开始，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涛、Kathy， 唔潮唔吹。 屌聖經都係㗎，嗰啲耶撚咪成日話，屌聖經第一創世記就係話上帝話要生養眾多，屌嗱成日嗰陣時梗要生養眾多啦，唔夠人啊嘛仆街， 點解唔夠地啊？ 屌你！即係我今年41歲，我20歲嘅時候已經諗緊一個哲學嘅問題，於飛老師都未必答 過，係， 我諗唔到一個原因係為咗個細路仔嘅好處而生佢出嚟嘅。未出世嘅，我哋就唔好俾佢出世。嗰啲出咗世嘅，就要積極咁樣去生存。 咁一路落去咪冇人咯？你嘅理論冇人民力量， 死 Q 曬咪死 Q 曬。當呢個世界啲人都冇曬，仲使乜人民力量啫？唔幫冇曬力量啦，可能 即係林慧思老師。 我唔係灰，我係積極嘅。我反而呢、這個 積極消滅人類。 你諗啦，你 唔係積極消滅人類。 你想不到個原因是為一個細路仔或者細路女的好處而給這個生命去。 逢星期二晚9:00至10:00，男人老狗。